欢迎嚟到星期一晚嘅学人沙龙。大家细个嘅时候咧，有冇试过放学即刻冲翻屋企，打开电视睇自己最中意嘅动画咧？动画嘅内容可能俾咗唔同嘅情绪价值我哋，有啲系安慰嘅，治愈咗我哋嘅疲劳啦；有啲系关于人生道理，令我哋成长；仲有一啲咧系热血嘅情节，支持我哋继续走自己嘅路，追自己嘅梦。今日咧，我哋就讲下二次元的情绪价值，介绍下拍档先。新艺术家黄仲元 Mills，Hello 大家好。 视觉艺术家 Alpha，Hello。作者黄怡 ，Hello。 咁关于二次元同埋情绪价值咧，我哋分开两边嚟讲啊。首先讲二次元先，因为咧我系生于一个唔知咩系二次元嘅时代嘅，即系我哋成长嘅时候咧就有漫画、有动画、游戏都有啲，但系咧二次元咧好似系未出现嘅。你哋成長嘅時候係咪已經出現咗呢個概念嘅咧？黃怡有未咧？二次元 應該已經有㗎啦，係啊，即係咧，其實頭先你講嘅嗰一啲嘢咧，都係包含咗喺二次元裡面。即係呢一個字咧，聽落好似中文，但係中文又唔係好明咧。咁好多時都係代表其實佢可能係一個日語漢字嚟嘅。咁二次元呢個概念的確係喺日本嗰度嚟啦。咁啊，次元是什麼咧？如果我哋翻譯英文咧，大家應該就明啦，就係、是、dimension。咁例如話我哋而家一齊坐喺度呢個物理嘅三維空間，就係、是、three dimensional 嘅現實世界啦。咁啊，二次元咧就講緊 two dimensional 嘅。世界咁系一个咩世界咧？嗰时咧，其实咧就系讲紧，例如话系比较平面嘅作品里面嘅世界，例如话系漫画里面嘅世界。因为一开始发展起嚟嘅时候，头先讲到呢啲动漫未变化做动画嘅时候咧，其实佢系由漫画起家比较多嘅。咁啊，后来都会更加多发展到，例如话有动漫啦，头先提到嘅游戏啦，甚至轻小说啦等等。咁其实呢一类型嘅即系虚构嘅作品咧，好多时除咗叫做二次元之外咧，亦都有其他嘅叫法嘅，可能叫做 ACG， 即系 anime、comic 同埋 game 咁样。但是泛指都是这一类的、就是、虚构的作品样、啊、当然二次元这个字很多时候在日本的语境里面、就是、会讲到是一种性癖好样、哦、即可能就有些人呢就对现实生活三维世界的人没有兴趣，只有二次元才有兴趣。 这个我就慢慢先再展开、但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学生有时候说我是在二次元走出来，因为我在一个三维世界呢都是没有厚度的 都是纸片人 都是纸片人的但是大家跟二次元之间的、即关系、啊、喜好、啊、是从何讲起呢？ 確實，細個嘅時候好少人會用二次元呢一個字咯，通常都係講漫畫或者動畫啊、卡通之類等等。我都係有經歷過細個就會抱住電視去睇啦，同埋識得開始畫畫嘅時候，最常開始就係模仿我鍾意嘅動漫人物咁樣，即係叮當都不能夠少啦。仲有好多其他，我諗嗰個係自己嘅創作首先嘅開端嚟嘅， 成長嘅一部分啦。 二次元。在我成长的时候是未出现的。是啦同你一样。 不是这件事讲出来很大啊。在我出世之前是没有二次元的。 不是刚才黄怡是很轻松的。我出现了的了他很轻松不伤害。 但你一个是冲击物理的概念嘛。在我出世之前是没有二次元的。 没有即是没有听过这个。而我听二次元这个字是跟黄怡刚才所讲的那个呢是一样的。即总之你由一个 3D 的情况入去头先嗰三样嘢都系2D 嘅，所以就系一个虚构嘅环境。至于我自己嘅二次元，即系关于头先嗰三样嘢啦 ，ACG 啦，系好深刻地真系喺屋企等套卡通片，嗰套系足球小将。因为你要知道咧，当我镜头一影入去啊，戴智慧只眼嗰度咧。你喺禁區啫，你都唔使做三集先去到小禁區。 睇好耐㗎啦，喺 度。你要翻到以前啊，佢派牛奶啊，各樣嘢嗰啲嘅經歷咧，咁所以好記得嘅，真係呢啲係好記得。 嗰腳波嗬，踢三集， 踢三集， 嗰只腳都仲未掂到個波，呢個就係嗰個得意嘅地方。但係嗱，雖然喺嗰個叫做本質上啊，或者個概念上啦、啊，二次元咧應該係要等於 ACG 再加 N 啦，可能很輕小說咁先算啦。但使用上咧，即系语言嘅使用上咧，系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即系一讲到二次元咧，系有种系佢有另外一个二世界喺度发生咗，即系好似系要进入嗱，因为我哋要进入个二次元啊嘛，或者同个二次元就系、是、我哋喺一个叫做三维空间生活，但系我哋进入二次元。我觉得呢个二次元呢、這个字点解要再出现翻或者强调，其实有呢样嘢嘅就系唔系所未必所有嘅。即系 ACG 都能够带到俾你有一种咁嘅感觉或者代入感，定系还是 即係係全部都得。我覺得呢個可能係可以再討論一下。 係呢、這個係好問題喎。二次元係有少少，因為頭先黃兒一講話有一個虛構嘅環境，我係呢件事就即刻 buy 咗嘅。咁但係好可以係二次元裏面嘅 ACGN 所有嘢，但係冇一個虛構環境喎。 係 啊，或者係我基本上覺得係有陣時一個讀者同埋一個作品嘅關係，有陣時可以係好有距離噶嘛。即係我冇辦法代入或者覺得進入嗰個世界。但係二次元係咪有少少係好似暗示咗係我哋已經入埋去同佢生活咁樣咧，黃兒？ 我覺得其實二次元呢一樣嘢咧，其實係好難去即係準確地定義嘅，因為佢可以包含嘅嘢實在好多。即係佢唔單止係我哋常常一諗起啊動漫咁樣，就好多時會係一啲即係例如話係嚟自日本嘅一啲風格啊，一啲少男少女漫畫啊等等，或者係一啲我哋約定俗成會覺得係嗰一種形象、嗰一種故仔嘅一啲作品。咁但係其實嚟自唔同國家啦、時代嘅人啦，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去創作一啲二次元嘅作品。我覺得咧，即係特登將佢拎出嚟講，或者係提到二次元呢一個字嘅時候咧，反而就係嗰一種佢特別脱離咗現實世界，佢同我哋而家身處嘅呢一個三維嘅日常生活世界咧，係非常之唔同嘅。即可能咧，啲男主角咧可以七尺咁高嘅，或者咧頭髮係紫色嘅。咁啊，呢啲喺三維世界係好難見到嘅事情咧，喺二次元嘅世界咧，全部都係可以好自然而然咁樣發生。而我覺得有陣時即係去睇呢一啲二次元嘅作品嘅樂趣，就正正係呢樣嘢啦。你可以成個人沉浸喺嗰一個世界裏面，喺入邊咧，乜嘢邏輯都可以成立嘅，因為我哋已經接受咗呢個界別，就係讓大家嘅想像力不停咁樣奔騰，你只要做得到就可以啦。 你剛才講脱離現實嗰個都係好多時候我哋去追溯翻二次元呢個字使用嘅脈絡，即係好多人就會話哦，嗰、那個係點樣90年代嘅時候就開始，即係好多時候用咧，就係、是、因為當時日本經濟開始差。咁好多人就話啊，即係佢哋可能喺經濟上、喺生活上開始都困難啦，咁然後就叫做逃避現實，就進入咗嗰個 ACG 嘅世界裏面，就係、是、個二次元世界。所以有少少咧，的確開始咧係帶一點貶義 ，OK， 同埋同嗰個所謂宅文化，即係嗰個連結，即係好多時候有好少個又話我哋好少話我哋去。即係逃避現實，進入文學世界，好似又冇乜貶義喎。即係進入漫畫世界，進入動漫世界，好似個貶義又多咗咁樣。 係啊，進入電子遊戲咁樣咧，家長直情覺得呢件事係唔可以發生嘅。係啊，首先佢對大家對 ACG 呢件事聯繫到二次元同文學係真係好大分別。即係縱使佢得到嗰個心理作用咧，嗰、那個情感嘅情緒嘅價值咧，其實係差唔多。但係係對於進入二次元呢件事，就算你而家即刻會諗到二次元，再其他相關嘅係可能係 cosplay， 係啦，類似呢啲，或者係喺外國有啲甚至乎扮啲動物嘅，嘅形象嘅，咁呢啲咧，大家都會新聞啊，其他啊，都會用一個我覺得有少少污名化，但係而家好咗好多好多，但係以前係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所以。大家亦都會覺得即刻咁樣噶嘛？你咁樣進入去，即係投入啲二次元嘅嘢，你真係好不切實際嘅個人。你呢個係好常好常，大家即刻會有嘅一個反應。 嗱，二次元大概我哋終於都叫做講咗大概一個咩概念啦。另一個情緒價值咧，老實啊，我都係好近期先聽嘅啫。即係我冇用過咁嘅中文嘅情緒價值，即係呢個組合係我好似冇聽過咁。佢又係指緊啲咩嘅咧？ 呢、這個出世都有噶啦， 哦係咩？對唔住， 即係兩個分開咗。但係你講啱咩？呢、這個組合咧係近期係，我覺得都係潮語所形式。哦、其實係等於我哋所講嘅情緒智能，或者我哋點樣管理情緒。如果我簡單啲講咧，就係、是、有一個適時給予到或者管理到我情緒嘅情況。就俾到一個叫情緒價值俾我、 即係嗰樣嘢可唔可以幫助到我處理情緒？ 係啦，即係話咧，如果我睇緊一套漫畫，係非常之中意病嘅，而當其時咧，我係需要一啲嘅鼓勵，係個適時就喺呢度咯。其實如果我當其時我需要一啲情感探索，唔好令我咁煩啦、啊，即係咁嗰只咧，咁佢唔適時，佢俾唔到情緒價值俾我，所以唔單止淨係話係咁俾情緒俾你，係要適時。 係而大家係咪都知道咩係中二病噶？使唔使解一解中二病咩？我有咩解一解？ 哇！真係～ 如何去解釋呢一種大家好似一聽就會大概知道咗？ 係咪有廣大嘅觀眾㗎？未必個都知。係 咪一種自我感覺良好嘅自我膨脹心態咧？即係特別多數係發生喺年輕人啦，甚至我個腦就非常之性別定型咁，通常都係發生喺男生嘅身上，即係會啊覺得係咯，有咩唔可以咧？我就係呢個宇宙嘅核心，係咪咁樣㗎？定係講起太討厭 啦？我記得個中二病嘅，通常我能夠連結嗰個圖像就係有一個。都是男生嚟嘅，然後真係中意嘅，然後就會走出嚟，仲要係一個 top shot 咁點樣望佢就係、是，我要統治世界咁樣，嗰個就係中二病咯。 或者有個魔法陣，然之後佢喺度哈咁樣揼落，即係有啲英雄氣概啊，自己係一個。 但係佢嘅能力其實應該又未到嗰個能力嘅。 揼地又唔係好難咯、啊，揼落之後。 唔係，但係我哋咁樣講，其實都有少少觸碰到嗰樣嘢，就係二次元嘢提供咗一啲幾得意嘅情緒俾我哋嘅，你好似咧。容易咗去討論一啲好難嘅事情，或者一啲好困難嘅事情，去到嗰一個世界咧，又好似容易解釋，作為熱血就能夠幫助我哋咁。即係呢一個都係二次元一個係咪其中一個功能，或者嘅佢可以做到嘅事情？ 我覺得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功能。嗱，二次元頭先所講話虛構同現實有啲唔同。嗱，頭先講咗啦，佢俾到一個叫做逃避咗現實。進入另一個地方嘅，你當係最簡單就係透氣空間俾我啦、嗯。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話，中二病啊，或者熱血啊，我好想做一件事，我需要人哋鼓勵我啊。其實你唔係喺生活當中咧，咁易俾人哋提供到呢啲情緒價值俾你咧，而你得到滿足嘅，其實都幾難嘅。你就算好親密、好親密嘅人咧，可能講個道理俾你聽。或者話俾你聽現實個情況係點，都冇一個情緒價值。咁所以，但係咧咁多個二次元嘅選擇俾我咧，我總會選擇到一個咧係俾到情緒價值俾我。而呢個係佢其中一個覺得好重要嘅功能嚟。 呢個令我諗起咧，即係日本嘅漫畫大師啦，甚至可能有人話係之父添啦，就係、是、手冢治蟲咧。其實佢細個講佢被欺凌，然後逃到去書房裏邊。通過畫漫畫去創造翻自己嘅世界，其實呢、這個其實諗翻轉頭都係一個逃避現實嘅方法。咁、可能咁樣講落去，漫畫其中一個起源的確係同逃避現實好似有關係。翻嚟咧，即管繼續講下，究竟各位主持帶住咩嘅文本去講情緒價值呢？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討論咧二次元的情緒價值。咁剛才我哋講到啦，即係二次元嘅情緒價值同呢一個即係宅嘅文化有關係啦。咁必須要問嘅就係、是、你係咪宅仔嚟嘅咧？ 我應該都唔算啩，但係都唔係嘅。而且我都覺得二次元呢、這個俾到嘅情緒價值嘅選擇實在太多，所以其實唔一定局限喺宅仔嗰度，即係例如我其中一個講喺中學時期嘅時候，我睇嘅一本漫畫，大家係唔需要反應㗎啦，係啦，咁係個作者係池上遼一啦，其實好多港產片咧都改編過佢嘅漫畫嘅，即係最多人睇應該係有一套叫《雷眼殺星》，佢裏面係講緊一個你當一個殺手。是啦，咁當然係靚仔㗎啦，咁跟住佢有一個女嘅伴侶，當然係靚女㗎啦，咁佢呢就過五關斬六將，即係殺死黑社幫、黑社會嘅幫派嘅人，係啦咁樣嘅，而佢自己都唔係光彩嘅，即係嘅一個殺手咁嘅類型啦，咁雙追人嗰啲呀，咁古巨基情有首歌都係係啦，講用佢嘅名嘅，咁呢一套咁樣啦，嗰時個記憶係點樣呢？係同學在學校裏面小息的時候開來看，而在櫃桶底跟住呢，但是其他同學呢亦都是翁住來到看的，即是這個是我即刻會想起的一個那時候的景象。首先就是說，即是說這件事很聯誼的，因為我即刻想起他給那時的情緒價值呢，就是其實不知道那個故事好不好啊還是怎樣，總之公仔畫得多漂亮， 係啦，有嘅，有少少刺激，但係就成班人，其他班別嘅人都一齊睇呢一個漫畫，咁跟住所以咧，大家就好流行一齊去睇，而成為一個聯誼嘅情況。佢嗰時俾到嘅情感價值咧，聯誼係其中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因為好有型啊嘛，即係嗰個殺手嗰個情況，你就 最主要靚仔啫， 係靚仔，最主要女主角都係靚女，係啊，又而且青少年嘅時候咧，其實佢點解會俾老師唔俾睇，而需要喺櫃桶底咧？ 因為老師想睇。 其實老師都應該會想睇， 可能即係沒收完之後喺曬邊個度就喺老師。 唔係因為這個呢一個咧，佢點解會做變成電影呢，係因為電影嗰度全部都係成人去睇噶嘛。其實好多人好多成人都會去睇嘅，但係因為佢成日都會有一啲嘅裸露鏡頭咯，即係唔知點解佢殺人跟住大家就會好 free 咁樣，但係佢未必係一定有啲乜嘢場面嘅，當然都會有啦。呢啲嘅情況咯，咁就俾咗一個英雄感。系啦，嗰時係一個英雄感同埋一個聯誼嘅， 所以即係青春期裏面幾樣嘢咯，係咪個性啟蒙啦，嗰個英雄感啦，咁再加上你剛才個情緒價值，直頭唔係一個二次元到嚟嘅，你係去翻個現實世界裏面，即係同朋友之間嗰、那個， 係啊、就是，大家都要睇呢一套， 係啦，咁嗰個又係一個好實在。我發現咧，我準備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諗翻起我去睇漫畫嘅時候嗰啲經歷咧，我係唔係好記得啲故仔或者特別嘅一個文本嘅。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发觉我只记得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租漫画的地方。哦、然后有很多我看不完的漫画放在这里。而我是怎样呢，我是有一个我个人的问题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看一些未完成的作品的。 所以他一定要出晒。 是啊，就是我 很佩服那些人呢，是啊，你等了三年了。即係一路都冇更新到，等三年，我係冇辦法嘅，我一定要等到佢出曬，然後我可以一口氣睇。咁一口氣睇嗰個感覺就係好暢快啦，我真係好似可以跳入去嗰個世界裏面嘅經歷啦。但係個唔好處就係我會好快唔記得嘅，因為其實嗰陣時我記得咧租咧好似唔知租三本又多一日，定係唔知平啲，所以你一次過可能會租咗六本翻嚟啦，然後你又會喺一個鐘頭裏面睇咗六本啦，即係所以睇得好快好趕咁。但係嗰個係一個。即係好令到我能夠逃避現實嘅方法，就係我能夠喺度我叫煲咯，即係煲一輪漫畫。咁呢個又係我覺得係即係兒時一個好深刻嘅記憶咯。 我記得嘅唔係租幾多本咯，我自己嘅記憶係俾幾多錢一個鐘你就坐喺度。咁所以嗰個幾件事唔係淨係二次元，係直情係三維嘅空間去包圍住我，完全係有一個即係著住校服去逃離咗呢一個學業嘅壓力，係圍住曬都係啲即係動漫嘅嘢圍住嗰件事就。 大家每人就坐咗喺度，就係咁喺度睇啦。 係咗零食嘅喎，有咩正得過有漫畫再加零食呢個配搭？ 通常有埋咩嘅？通常漫畫鋪咧係連埋嗰啲兒情小說嘅。即係唔係只係漫畫嘅，我記得 仲有商品添。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我以前最中意嘅，除咗動漫之外，亦都好中意，即係除咗漫畫都好中意動畫啦。就特別中意宮崎駿嘅嘢咯。其實最王道嘅動漫作品都係有積極正面嘅要素喎，通常都係有勇氣、勝利同埋友情呢三樣嘢嘛。咁嗰陣時可能一個成長緊嘅女仔嚟講，佢好需要俾更加多嘅勇氣自己。所以譬如話Sailor Moon 啊，即係自己可以成為一個戰士，或者喺宮崎駿裏面我好鍾意嘅一套千與千尋啦，都係描寫一個小女孩入咗一個異空間，咁佢父母係變咗豬啊咁，咁佢要係透過自己嘅努力提起呢個勇氣，亦都揾即係遇上咗呢個男主角，俾到好多勇氣同埋協助之下，去到揾翻即係揾翻個出路出去，亦都揾翻個記幫個男主角去揾翻佢嘅記憶，佢嘅身份咁樣。咁其實都係講緊有少少係個女仔成長，佢鼓勵佢一定要即係終於揾翻裏面自己嘅思想，而唔好變成即係唔好咁容易俾肮脏嘅大人世界去污染咯。咁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原因，當然係男主角實在即係好靚仔啊，好有氣質啊！ 啊，你都係翻呢個位置，我明記得，我明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同學之間最興奮嘅就係點可以令到自己父母變成豬啊？好想知咁樣，我而冇咩呢一個咁樣嘅思考 啊？咁又冇喎，我咪太唔正常啦？ 唔係，我唔正常。你咧，你嘅你觸發你覺得即係二次元同情緒價值嘅關係嘅回憶係邊一部分？ 我自己會覺得是難得地一樣令到我會去主動結識朋友的一個即係方法嚟嘅，即係其實好多喜歡文藝嘅人，可能細細個都係啲超級 I 人、超級內向咁樣。但係我覺得無論你喜歡文學又好啦，或者係二次元作品都好啦，只要有足夠嘅熱情咧，你係可以令到一個 I 人做任何嘢，包括就係去識朋友。咁我嗰陣時嘅朋友咧係好中意漫畫嘅，咁佢收集咗好多漫畫喺屋企。咁我竟然咧係會願意咧成日走去佢屋企嗰度一齊睇漫畫。雖然我就係一個好唔中意同其他人相處嘅人，然之後咧呢個朋友又介紹了另一個朋友俾我認識，那個朋友咧都是讀我哋同一間中學的，他的興趣咧原來就是畫同人漫畫。咁原來同人漫畫的呢一個世界咧，係同我哋想象嗰啲即係宅男宅女咧，即係好似對紫外線敏感咁樣，一定要匿喺屋企嘅，一個人睇漫畫，唔會有其他人參與嘅呢一種即係好黑板嘅印象咧，係完全唔同嘅。你喜歡創作同人漫畫，或者你喜歡 cosplay 嘅話咧，其實佢係可以變得非常之社交嘅一件事情。咁呢位朋友仔咧，佢係會自己去創作漫畫啦，自己買完稿紙嚟，跟住就畫啦，然之後就喂黃兒，你可唔可以嚟幫下手啊？嗱，呢度打交叉嘅地方，你幫我油黑色咁樣，咁我就變咗啲唔收錢嘅動畫助手，咁就好似大家一齊咧放咗學咧，就去快餐店嗰度一齊喺度即係做一個漫畫工場咁樣喺度油黑啲漫畫，然之後咧就可以見證住呢個朋友仔咧，就自己好似開出版社咁樣，自己去印書啦，決定釘裝啦，封面要燙金定燙銀定係燙 UV 啦，然之後咧佢又帶我去一啲即係動漫展見識，咁簡直係 I 人地獄嚟嘅，即係咁多人嘅嗰度，咁但係去到又會發覺，咦，其實嗰個氣氛係好純真嘅一種交流嚟嘅，因為去嗰度嘅人咧都係想去買呢啲朋友仔自己親手畫嘅漫畫，咁你唔去到嗰現場，你其實買唔到，因為唔可以喺書店裏面買到嘅。咁其實就將啲人咧帶到去同一個地方產生連結啦，將你喜歡一個作品嘅呢一個心情咧變成一啲實質嘅支持啊，或者係一句鼓勵嘅説話，甚至係喺個過程之中又認識咗更加多嘅朋友。咁我覺得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過程裏面，我發覺有陣時我哋覺得喜歡動漫嘅人或者嗰啲所謂嘅宅男宅女一定係唔鍾意交朋友，其實唔係嘅，原來佢哋當中係有好多未必常常被看見啦，或者被討論嘅一啲社交關係，佢哋之間嘅嗰種情感交流係好真摯。咁呢個係我諗返起細細個同呢啲二次元作品嘅關係嘅時候，竟然係會諗到一啲現實生活裏面嘅友情。 同埋即係當你會去講到話點樣去社交呢，再早一步嘢推咗一步，就係有陣時我哋會喺二次元裏面呢去尋找自己嘅影子。 嗯， 即係話通常呢我睇漫畫或者動畫呢，我都冇可能係個主角嚟㗎。即係剛才阿華講嗰個方程式呢，即係又冇勇氣啦，又冇朋友啦，又冇乜勝利啦，咁加唔到埋嚟變成一個 熱血故事。咁係大角先，有冇咁樣幻想過先？ 呢個係你對我嘅想像。但係我通常就係嗰啲流羅，即係呢你嗰個英雄旁邊都有啲流羅㗎嘛，喺度陰陰陽陽啊，但係又可以坐享其成啊，咁嗰啲最好咁。但係我想講就係有陣時人都係會喺嗰、那個即係二次元裏面去揾角色，即係就算 cosplay 都唔會個個係即係 cosplay 個主角㗎。有時會找其他的角色，我覺得這個尋找自我認同或者尋找身份的過程都是二次元裡面提供一個、 這個很大的即是情緒價值提供的。當然 找一個自我身份的時候呢，不是我們的人生裡面每一刻都要做的，年輕人是很緊要 的、這個階段， 是啊，這個階段是很緊要。又或者當自己有一些的迷失，你可以這樣說，如果成人的可能中年危機，或者你在有一些的轉職的決定上面，是啦、啊、大決定上面，你可能想找回自己，究竟我想怎樣啊，我的身份是怎樣啊，在這些時候的時候呢，其實二次元所提供出來給你的那個身份價值是很好。我甚至乎有時都會覺得呢，個喜好呢同你揀咗邊一個身份自己鍾意，我覺得係有少少關係。 咩嘅喜好？ 即係話我以前年青嘅時候睇嗰套漫畫。 喔 係呀。因為例如我頭先所講話慈善條一，或者如果大家會見到北斗之拳，係啦、都會成日都睇，即係又係打幾下跟住你已經死咗啦。 都係過分嘅聲同埋陽光氣嘅。 陽光氣啦，最主要都係同埋嗰種英雄感，即係我覺得係有呢一個嘅，喺年青人嘅時候影響埋佢嘅喜好。 係 咁 Alpha 你究竟年輕嘅時候會係揀做美少女戰士邊一隻咧？ 我自己唔中意 Sailor Moon， 我覺得佢好煩啊，又乜都要人幫啊咁。可能係火野禮啦，首先佢嗰對鞋好時尚啦，我覺得佢係打扮最靚嗰個嚟，同埋佢係即係巫女嗰個白袍都非常之有型。 係，同埋會鬧人嘅。 比較巴辣， 比較燥底㗎啦。我諗住拋俾佢，等佢諗下嘅啫。點知佢真係答到我。 自爆咗。 翻嚟咧，即係管再試下問下大家，即係咁喺二次元世界裏面大家揾到咩嘅一啲自我身份嘅認同，同埋一啲情緒價值裏面得到嘅一啲鼓勵又好，一啲哀傷又好，翻嚟再傾。翻嚟第三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二次元的情緒價值。咁但係講情緒價值之餘咧，我都要講下經濟價值嘅。因為二次元世界始終都係一個經濟活動啊，唔係一個創作活動。但係用二次元而揾得最多錢嘅應該係咩嘅例子呢？ 我即刻諗起嘅就係川上龍啦，因為佢首先佢嘅角色已經係本身係二次元嘅動漫人物啊，平面啲嘅超扁平咁，然後又有一大堆嘅周邊商品啊、貼紙啊、鎖匙扣啊、袋啊，咁所以其實係佢超大量嘅周邊商品，完全係人哋買起嘅時候覺得，就算我買唔到嗰個真係原作嗰個作品，都可以買周邊嘅商品嚟到證明我自己嘅品味，或者去俾人睇到啊，我鍾意呢一個藝術家嘅，咁就互相可以認同大家咁。 即係無論大家即係鍾意或唔鍾意川上龍啦，因為都幾兩極㗎，我發覺。但係佢其中一樣嘢就係捕捉緊，就係佢話佢喺整個即係戰後即係成長嘅一個日本人，佢見到就係流行文化同埋人點樣去理解自己、理解生活嗰個關係，因此就攞咗呢一個所謂流行文化或者 ACG 嘅文化咧，去作為一個表現，即係佢戰後日本嘅一個象徵。咁就做咗一個即係叫超扁平嘅一個即係藝術風格啦。咁但係呢一個，我估因此亦都講到就係、是、其實所謂 ACG 所謂二次元，其實真係唔係停留喺二次元咯，即係佢真係進入翻我哋個真實世界去，喺我哋生活裏邊一個幾重要嘅部分咁樣。 是啊，所以會買嘢咯。 同 埋我哋睇緊嗰個漫畫、動漫或者其他嘢嘅時候，我唔知道大家會唔會覺得啦，作者可能有唔同噶，冇一個擁有感覺，即係話我睇完本書，我知道咗啦，我領會咗啦，我有咗嗰個感受啦，但係我冇咗擁有感覺，所以咧通常完成咗一個作品，你會有失落感。是因為你覺得冇咗啦，嗰樣嘢我好鍾意嗰樣嘢唔見咗啦咁樣會有呢個情況。咁我當我有咁嘅感覺嘅時候，我會點呢？我想擁有返啦。 喔。 咁我喺邊度嚟呢？咦，有一個咁嘅公仔可以成日提醒我，而且佢可以一路都擺喺度，只要我鍾意。係呀，咁呢一個嘅情況係會好行使到，即係其實佢同情緒價值呢件事是很連埋的。 即是你是一個動漫，咁佢裏面有啲角色，咁如果睇晒成個動漫之後會有失落感，因此我就想買返個角色嘅例如玩具啊嗰啲嘅 figure 啊，咁然後就去令自己掌握返個擁有呢、這個呢、這個過 程。係啊，擁有呢個感覺，記得返佢俾我嗰種嘅情緒價值。當然有啲人就真係純粹想 collection 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大部分就係會想有嗰個情緒價值，或者提醒自己記得呢一樣嘢啊咁樣。 我以為你剛才講話即係完咗就有失落感，所以嗰個海盜一路都未尋完寶添，一路都唔完咯。即係你唔完嗰個故事，就好似唔會有失落感咯。即係我唔知係咪有冇關係，但係當我哋講緊整個二次元嘅係咪叫做即係周邊啦，周邊所發生出嚟，除咗係玩具之外，仲有啲咩咧？ 飾物。即係如果係即係耳環啊，即係我好鍾意嘅其中一套動漫係《葬送的芙莉蓮》，咁佢有個係精靈嚟嘅，咁佢就有佢隻好容易認得嘅耳環咁樣，咁其實佢都推出咗係好多人買 嘅。係個古仔講咩嘅大概？ 佢係一個可以活上千年，近乎係可以永生嘅精靈，然後佢 就同一班人類嘅勇者去到歷險，咁然後翻嚟之後咧，佢哋一齊打咗十年嘅打魔王，成功翻嚟之後，跟住之後話啊，我繼續去探索啦，周圍拜拜，跟住我哋下一次流星雨再見啦。原來已經50年之後啦，跟住佢翻嚟揾個人類，佢已經老曬，跟住就直情一齊睇完流星雨就死咗。跟住嗰陣時佢就開始要揾翻七情六欲，就因為嚇點解突然間我一啲都唔理解你，只不過係過咗50年你就死咗啦咁，然後就開始即係揾一個了解人性同七情六欲之旅咯。咁係好感動嘅。咁跟住之後佢就有個耳環咧，就係、是、代表佢係即係個精靈嗰個身份嗰個打扮。咁就好多人去買嘅，包括咗一個台灣好出名嘅男藝人，佢連出席頒獎禮嘅時候佢都係戴，即係露咗嗰個。 咁你有冇带啊？你有冇买啊？ 我好想买嘅，不过冇咗件事。 哦，谂住话做乜唔带出嚟？ 想睇一睇， 模仿嗰个好正。阿王爷有冇去追买呢啲咁嘅周边产品？ 其实有噶，即系咧，如果大家偷睇我个书包咧，我基本上所有嗰啲 A4 file 咧，全部都系松弛红嚟嘅。即系就算里面可能放啲好严肃嗰啲合约啊，或者啲好严肃嘅小说稿，但系点解唔可以可爱一啲咧？即系我常常觉得行入文具店咧，你就可以感觉到而家嗰啲年轻人啊，啲小朋友最近流行紧啲乜嘢嘅动画或者卡通咧，一睇佢哋用乜嘢文具就会知道。咁啊，可能系我呢一个年代就比较流行系一啲松弛红啦。咁所以我就会系周围去收集啊、我覺得挺有趣，乜原來松弛紅都可以著蜜蜂裝嘅咩？或者可能啊，松弛紅原來又可以變成另一個模樣嘅咩？咁樣就去想像呢只咁可愛毛茸茸嘅小紅公仔，佢到底下次又可以去邊度玩咧？係咪去遊樂場咧？定係去馬戲團咧？咁樣好似就算係面對住嗰個 file 入邊嗰啲好沉悶嘅文件咧，都忽然之間好似 Muse 講咁，忽然之間我好似可以翻到去某一個輕鬆啲嘅環境裡面喎。咁呢個文具就係我嘅精神支柱嘅療愈所在。 呢一個咧係我都想討論一下，就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我都有睇卡通片啦，即係都唔知咩叫動漫，總之叫卡通片咁樣。咁然後睇卡通片嘅時候，我哋最多得到嘅嗰個理解就係、是、哦，佢可愛係嘛？但今時今日唔係嘅喎，今時今日嗰件事咧講到好大嘅，就係咧我去買嗰個公仔咧，佢能夠療愈到我心靈嘅，佢能夠治愈到我，彷彿係一個宗教咁樣嘅。呢一個咁樣嘅變化係點嚟嘅咧？即係由即係一開始我哋覺得佢就幾得意咯咁，但係到而家係唔係嘅？大家即係無論大人去睇翻一啲叫做動畫嘅時候，都係講緊啊，佢能夠令到我枯燥嘅生活裏面揾到啲救贖，揾到啲即係能夠去令到我有一種治愈嘅感覺咁。呢一個治愈嘅重要性係咪反映緊我哋嘅時代真係好凄慘咁咧？ 某程度上都係，即係其實你講緊就係話，使唔使咁多情感需要？要提供俾你啊，咁樣係啦，要買嘢啊，各樣嘢做啊，都係要去提供情感價值俾你啊，咁樣即呢個情況嘛。我先咁樣睇啊。如果以年紀計劃，年青人，我哋所謂 Gen Z， 佢哋需要嘅情感價值係高嘅。呢、這個詞咧，我都懷疑係佢哋去。少少 con 出嚟或者點樣嘅情況，呢、這個同個環境好有原因啦。首先就係你要講到情感價值，即係你一定要有一啲嘅生理上嘅需求係唔需要擔心嘅。你等於就好似係你諗翻愛情幾時先至會需要，都一定係你工業化咗之後啦，大家唔使、 哦。我以為你講個人添，就係、是、我有咗零用錢嘅之後。 先至有零用钱 啫，即系得约会啫，咁即系爱情嘅需要，对唔住，打断我哋。 唔该晒，系啦，即系嗰个情况咧、就是，就系我先至会咁。咁佢而家呢一代系唔使太过担心。关于如果我哋心理学嘅话，喺 Maslow 里边咪最基本嗰两格咯，系啦，生理需要啊，各样嘢啊。咁佢而家追求紧嗰啲就系自我嘅实现啊，或者自尊心啊，呢啲全部都。是極之需要情感價值的一些追求的。再想回呢，同埋而家呢雖然好多選擇，但是呢個生活佢哋又單一的。例如佢哋喺學校裏面呢，以前如果讀唔到書都唔好咁好啦，但是呢起碼呢都會覺得不如學門手藝啊，賺到錢都 OK 的，屋企人其他朋友都唔會覺得你是渣咗差咗嘅。但而家就係你就算大學畢業，咁呢個最基本啦，係咪？咁所以呢佢喺一班裏面 淨係得考一二三嗰個，佢先可能有少少可能啫喎，有呢個情緒價值喺屋企或者其他人俾到佢，所以佢已經好多年冇特別擁有過，好強嘅情緒價值。咁所以當佢係有啲能力可能可以消費啦，甚至乎出嚟工作嘅時候咧，咁呢個嘅追求係會大嘅。 係最接近小朋友，即係因為多學生啊嘛，係咪係咪咁嘅情況啊？你觀察，你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咧，其實即係一啲情感嘅需要啦，其實唔係呢一代嘅人先至有。我成日都覺得其實人與生俱來就有好多心理裡面需要其他人嘅認同啊、其他人嘅安慰啊、社交嘅一啲需要，只不過係嚟到我哋呢一個年代，關於情緒嘅健康啊、精神健康啊、情緒需要呢一啲嘅話題，係特別關注，同埋我哋開始唔介意討論呢一樣嘢，即係可能越嚟越多嘅作家、藝術家唔介意同大家講啊，我自己其實可能有情緒困擾，我可能食緊藥。又或者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觉得、我不介意跟大家讲，可能在一个社交环境之中我需要什么支援，你介不介意可以即陪一陪我或者是走一走我。因为有了多一些这些讨论，所以仿佛好像这个年代忽然间大家跳出来就说我们要疗愈了，我们要情绪价值了。但我觉得其实无论 是年长一些的人大人小朋友都好，什么年代都好，我们都是需要这些情感。而有阵时一些可爱的动画人物啊，可爱的卡通片啊，他们示范到给我们看，我哋可以喺嗰个世界里面点样关心对方？原来有个世界系可以你向人道歉，对方系会认同你嘅，系原谅你嘅，就唔系好似现实世界完全听唔到阿爸阿妈同你道歉嘅，即系都系叫你出嚟饮汤同埋食橙嘅啫咁样。又或者系原来可以有一个二次元嘅世界，里面系可以唔使翻工嘅，可以唔使考试嘅，哇！可以喺嗰个地方我哋休息一下。甚至之前米哈讲到话，记得细细个好中意喺一个租漫画铺里面，即系困住自己好似罐头里面，唔理出边嘅世界，专心睇漫画。咁其实咪真系 mindfulness 咯，咪真系冥想咯。只不过就脱离咗现实生活里面嘅烦恼，等自己嘅专注力放喺第啲地方。其实呢啲嘢，如果我哋用当下嘅呢一啲好心理学嘅语言去讲，其实系 self care 嚟嘅。只不過是我們現在有了這個詞彙了，所以就好像忽然之間流行起來，但其實一路我們都是做這些照顧自己和照顧其他人的事情。 直接是 retreat 添那個，即是你躲在一個地方裡面。但這個很有趣，因為二次元的世界呢，跟我們即所謂現實世界其實都是很類似，就是其實很多的分類。剛才呢我們都說的是一些比較黃道，用回那個字，一個大路一點。即係講緊少年，講緊勝利，講緊熱血，講緊朋友，講緊勇氣咁。但其實二次元世界都有另一啲嘅走向，有啲暗黑風啲嘅，有啲係雜誌都係㗎。即係如果你睇翻日本整個漫畫嘅產業，你都係有分幾個唔同嘅雜誌係嘛？即係黃道嘅係咪？有另一啲就係一啲我叫做怪誕啲嘅東西。其實呢一個又係另一個出口喎。我哋唔好講太遠，即係例如我突然諗翻起就係、是、例如鬼太郎咁先算啦，講鬼嘅。讲紧即系你基本上见到好多残缺嘅东西啦，但系佢用一种可爱，用一种我现实里面唔会见到，但系佢哋系妖怪，但系就系通过讲妖怪去讲，有啲存在就系会被排斥，有啲存在就系小众，但系佢哋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方法。咁我觉得呢啲都系我谂喺二次元世界里边，即系嗰个情绪价值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可能更加。广泛广阔，咁所以我估我哋等阵翻嚟啊，即管系嘛，讲下究竟呢个二次元世界点样通过 IP， 突然间咧冇晒情绪价值，通过 IP 去继续成为我哋而家当代一个好大嘅经济嘅动力啊！翻嚟即管继续讲下。欢迎翻到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今日咧，我哋主题就系讲二次元的情绪价值。咁啊，刚才就讲紧呢一个情绪价值咧，除咗系情绪上咧，其实经济上都系嘅。嗱，我呢度有个数字啊，话俾大家听。咁原来咧呢个关于唔同嘅二次元嘅文化所衍生嘅 IP， 然后再变成经济咧，就有一个概念叫做谷子经济。咁谷子系意思系 goods 嘅意思，即系一个咁嘅一个 产品， 产品， 商品，商品。 咁佢就嗰、那个数字系咁啊，就话2023年咧，中国谷子经济嘅市场规模咧已经超过1200亿 嘅人民幣。咁去到2029年咧，就會突破到係3000億咁。咁呢個就引發一個討論咧，就係以前我哋會講，我哋個消費咧就係消費緊嗰個商品本身嘅價值啦，或者點樣滿足我哋需要啦。個需要意思係食嘅需要啦。咁飽之後就開始係講緊佢嘅品味啦，個味道有幾好啦。等等啦，後來就講埋有服務嘅需要啦，咁就係個食物以外包裝啦。呢啲我哋都明嘅，但係近年好似講緊就係、是，哦，原來情緒都係一個大嘅消費，而呢個消費咧係一路沖撐緊整個好大嘅市場咁樣。 係呢、這個好大好大嘅市場，尤其是頭先所講嘅，Gen Z 係一個谷子經濟裏面好主力嘅消費者嚟嘅。這個講得好好咧，以前喺consumer psychology， 即係顧客心理學或者消費心理學裏面咧，我買一樣東西咧，其實係嗰樣東西俾到啲象徵俾我，所以我想買佢咁樣啦。或者佢俾到一個功能，係關於嗰個產品事嘅。而家咧係個情緒價值，而個谷子經濟佢帶動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咧？我買嗰個產品，佢可以伸延嗰個情緒價值，由個二次元嗰度咧就去到嗰個產品。跟住我覺得呢一個先係最犀利，就係跟住呢一個產品呢，佢唔單止就咁擺喺我屋企就完咗件事呀，佢係會有好多嘅其他活動同原本個二次元嗰情緒價值係冇關，但佢提供第二啲情緒價值俾你，包括就係、是、我有張卡呀、盲盒啊，硬系都揾唔到嗰只公仔，可唔可以換啊？你嗰只公仔系点啊？点解咁难揾噶？哦，因为咧嗰只公仔咧系有几犀利，有几犀利嘅，即系跟住产生咗好多嘅活动啦，系啦，讲解啦，喺社交网站上边啦，话俾你听，有一排啊，或者有啲人会点样谂法啦？呢一连串嘅情况咧。其實係都係做緊一啲情緒價值啦。如果你用翻好傳統、好傳統去買產品嗰樣嘢去講嘅話咧，你一定會俾人啦，唔好話有啲咩身份先啦。佢話淨係買樣嘢擺喺度啫嘛，你換完都係擺喺度啫嘛。咁你換嚟換去，換嚟換去，同埋你又唔知道要攞到啲咩產品，點解你都會買嘅咧？係啦。即係類似呢啲咧，其實如果你嘅產品嘅價值你好睇嘅咧，佢係冇錯嘅，但係佢唔係做緊呢個產品。 但係只要當你一入個課室，你見到嗰班學生係擺咗個陣喺度，你就知道嗰啲所謂嘅產品對於佢嚟講唔係普通嘅產品。嗰、那個直頭係佢哋嘅守護符。即係所以佢出咗個產品之外咧，仲會出多另外一個產品，就係、是、一個袋。去包住嗰個產品，然後 未同 袋，然後再去掛住嗰個產品，即係我諗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個經濟能夠發生嘅地方，就係佢嗰樣嘢已經超越咗個產品，甚至個 icon 本身係我同佢嘅關係。而呢一個係即係帶動嗱經濟價值固然有啦，但係我諗社會價值都有。即係我諗二次元文化好多時候都會的確係通過令到我哋帶動咗一啲社會價值，然後。或者情緒價值，然後先令到我哋覺得要消費個經濟嗰樣嘢，即係我諗嗰樣嘢係一路都係互相交涉緊。 我有少少諗翻起之前有人提及過點解即係譬如話一隻公仔，雖然佢性價比，你覺得佢係未必值嗰個價錢，但係。都未貴到你要好猶豫噶嘛，即係可能百幾蚊、幾十蚊扭蛋或者買，咁其實同買overpriced 嘅咖啡嗰樣嘢係一樣，就是、因為佢哋對將來嗰個想像，即係可能係覺得得兩類人係會即係會真係好睇嗰樣嘢嘅價值嘅，一係就係你已經有把握我可以去買樓，所以我儲呢個錢我去實行我個儲錢嘅即係嗰個計劃去到，係啦，另一種係啊。第二種係唔使儲，因為本來已經有啦，可能咁，所以佢就可以好隨便地去到追隨佢自己想要嘅嘢啦。但係嗰一堆人，佢可能覺得啊，我都冇希望去即係買樓或者達到啲更加大嘅目標嘅時候，佢就反而會捨得用啲錢去到即係買杯貴咖啡或者去買呢啲盲盒啊、啲公仔啊咁樣。 但係呢一個將我哋現實生活裏面有好多情緒需要，透過消費或者透過二次元世界建立。又有冇一啲潛在嘅問題嘅咧？ 冇，不嬲都係咁。 哇、哦，完全冇添。 係啊，嗱，你諗翻開幾時你先至買衫啊，買其他嘢多，咪就是、開心嘅時候同埋唔開心嘅時候咯。係、啊，即係你稍微平靜一下嘅時候咧，你係唔會做呢啲咁嘅舉動嘅。係，係啊，因為係個。好多時情首先好多行動都係因為情緒帶動，你先有行動。 所以咧，如果你嗰個想法係冇情緒帶動咧，其實你唔會帶出行動出嚟嘅、嗯，你只會不停有想法，不停有想法，嗯、直到有人話你。你咁樣唔得㗎，你再咁樣唔健康法呢會點樣跟住我突然間有個情緒嘅時候呢激發起我要做啲嘢啦。咁所以呢其實消費本身就係由要激起你個情緒帶動。我都仲未講佢銷售嘅過程就係要令到你有情緒。即係佢好難係同你講話不如而家試下買呢一樣呢有一二三種不過唔好咁興奮喎。佢其實會咁樣喎不過你又唔好咁開心喎不過佢又可以大點、嗯、即係佢唔想平衡你嘅心理佢淨係想谷起你嘅心理無論係開心定係驚定係唔開心。當你有個情緒我知道你將會有行動㗎啦。咁消費就係我而家推介俾你嘅一個方案。所以我認為係冇啊、那個形式是沒有變過、 嗯、 都是做緊差不多同一樣嘢但是而家我哋覺得嗰樣嘢嗰個產品自身價值喺、 嗯、 一般嚟講啊係唔係特別高所以有一批嘅你話喺經濟上面去睇唔係啲經濟學嘅人係可能做生意嘅人佢會諗返就係話點解啲人會買呢係啦即係類似呢就算以前嘅有關二次元未必有關二次元嘅就係例如 figure， 嗯， 無論大舊細舊咁樣，大家都係動喺度就係擺放啊嘛，係啦，甚至乎佢未必會覺得係一個家具裏面嘅 decorate， 嗯， 係總之我係收藏嗰個情況，咁、嗯、其實佢都本身冇一個特別大嘅產品， 你可以咁講，即係佢係咪就係一個令到當刻滿足咗我一個情緒需要啦？但是二次元的另一個複雜就是它是承載了某些的故事或者意識形態的。即是我舉個例子究竟我通過消費這個漫畫或者我代入這個漫畫裡面會不會一方面它滿足了情緒需要、哦、但是同時間呢、嗯、有些價值觀啊有些的想法我被它影響到呢這個又需不需要討論呢、 啊、我先講一個情況。呢、這個係講啱嘅，佢其實係騎劫咗你嘅， 嗯， 即係我普普通通一個產品，我買完滿足咗算數啦。而家好似你頭先所講咧話，突然間本來諗住完咗噶啦， 係啊， 佢翻生個主角，跟住 for some reason， 其實大家又唔會特別challenge 佢挑戰佢嗰個情況，跟住咧佢又一輪又有新嘅產品出，又有新嘅角色，跟住我又要買，其實佢某程度上係。騎劫甚至乎你都可以咁講如果佢好有心去做呢成系列嘅過程裏面呢佢、嗯、其實就係、是、我又要你買嘢啦呢排我又唔夠使啦即係咁嗰隻嘅情況呢即係我意思佢可以咁樣去做 係 啦即係呢個已經係洗腦式嘅一件事囉咁 可以囉 係囉咁我覺得好視乎嗰個係一個點樣嘅作品講緊啲咩故事囉其實我都留意到有好多少女漫畫其實係都情節都仲係喺都幾迂腐嘅位度嘅，即係譬如話個女主角通常都係乜都唔識啊，傻白甜啦，又傻又白又即係一片空白咁。 我正想問嘅傻白甜係咩意思咧？ 傻瓜一片空白嘅，同埋好即係好似好傻更更啊，好活潑嘅，但係佢乜都唔識，但係永遠咧就會遇到一個無敵嘅男主角，識整嘢食啦，超級高嘅社會地位啊，勁靚仔啊咁樣，咁乜都爆抄，有好多都係咁樣嘅。咁但係最大的問題是可能是很多少女其實是以少女漫畫作為一個入門的讀物去到認識愛情戀愛這樣東西即我不知道這個觀念會不會令到他們有一種印象是即愛情是這樣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挺期待呢就是近年呢多了很多的動畫呢是呈現一種在現實世界裡面可能比較少見到的是可能是戀愛或者婚姻裡面的一些性別角色的崗位比如說呢我最近有一套很喜歡的動畫叫做能幹貓今天也憂鬱那誰是能幹貓呢原來它就是一隻人那麼大隻的黑色貓 是 那就是一個男性配音員去配音的這隻貓發生什麼事呢就是它本身就被一個人住的獨身的一個二十幾歲出頭的日本上班族女仔就拯救了回來流浪貓執翻屋企，只貓俾人執到翻屋企就發覺弊啦。原來呢個女主人咧係個家事白痴嚟嘅，間屋咧係一隻垃圾缸咁樣啦，叫佢 打隻蛋，一隻生雞蛋落去個飯嗰度咧，係會成個蛋殼倒埋落兜飯度，根本係冇辦法照顧自己。所以呢只貓咧，本身由一隻正常嘅小貓咧，就忽然之間變得強大啦，變到人咁大隻啦，就算驚水都戴手套，學識點樣洗碗啦、洗屋企啦，甚至係捉個主人，你快啲去沖涼啦咁樣。咁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動畫之中，我哋見到其實佢顛覆咗嗰一種我哋常常想像日本傳統嘅男女喺家庭裏面嘅分工，就係、是、女仔一定要做家庭主婦嘅，一定要識縫紉啦，識煮飯啦，要照顧老公啦，要將屋企打理得燙燙貼貼啦。點解唔可以調轉呢？點解唔可以係好似呢一套動畫咁樣，係個女仔出去翻工，日日都加班，翻到嚟咧就扭計，我要飲啤酒，我要食下酒菜，我好攰啊，我唔想沖涼，我乜都唔想做，我可唔可以做廢人啊？咦，可以噶、哦，而且有一個男性配音員嘅巨型嘅貓預吉，佢係會嚟幫你照顧屋企噶。咁我會留意到咧，當呢一套動畫播出嘅時候咧，我身邊好多年紀差唔多嘅女仔咧，就非常之轟動嘅，就話：喂，我唔使再求月老俾男朋友我啦，我而家想揾個神拜客，我想要隻預吉啊！即係原來我需要嘅係。我都想俾人照顧啊，點解唔可以戀愛？唔係喺呢一個範疇之中，家庭嘅一啲工作嘅分工唔係一定全部落曬喺女仔身上咧。咁、我覺得睇呢一種嘅創作嘅時候，其實因為二次元可以呈現現實生活裡面難以見到嘅一啲關係，想像一下個世界唔同會係點樣。咁能幹貓今天也憂鬱，又係俾到我另外一種想像，就係、是、咦，如果可以。女仔都可以做嗰個俾人咁樣照顧嘅角色，有一隻貓或者係另一個人可以做到一個照顧角色，咁其實都唔錯喎。咁都係一個幾有趣嘅想像，顛覆咗我哋常常會覺得女仔一定要做嘅事情。 同埋佢顛覆咗嗰個拯救者與被拯救嘅關係。即係一般就係個流浪貓嚟㗎嘛。咁然後咁主人係咪拯救咗佢，翻到去就繼續係應該維持住呢種狀態啦。但係最後嘅故仔就係一個逆向嘅故事。呢個都係幾突破。 都係，我希望都仲有一個逆向嘅故事係俾個男去睇。因為我覺得都同樣嗰個情況，我相信都有一批。男士喺而家你好睇就話，點解成日都要我孭呢？系啊，点解成日都要我出去做嘢呢？我可唔可以做嗰只能干猫喺屋企里边去做呢件事呢？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颠覆嚟。 所以咧，今次我哋讲二次元嘅情绪价值咧，我哋终于听到 Muse 嘅情绪价值系需要啲咩？Thank you.